每天清晨七点钟，胸肌我搏命，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2，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家里人早，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泽。 哎呀，这个星期二啊，这是经历了一个中超夜晚的星期二，其实第二阶段的首轮的比赛啊，又是京粤大战。这要是按照以往的那个节奏，这得是一个多么热火朝天的早上。 是， 但是好像大伙儿看完了昨天这场比赛之后，觉得并没有提起太高的兴致啊。Jason 俊就说，昨儿感觉我安球员都不在状态，西哲、池中国和两个边儿，李磊和王刚，哎，只是幸运的最终能够拿到一场1-0的胜利吧。但是荣成斋觉得不容易，好歹拿三分了。玉宁那个球进的也挺漂亮，但是最后实在是没体力了啊。西哲后面也被80多分钟换下场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比赛，我真的觉得大伙儿需要一个全新的心态去看中超， 就是给大家整个看这个中超的接下来的心态打了一个基调。 北三儿呢是说国安跟首钢真是哥俩啊，慢慢吞吞，磨磨唧唧啊。但是昨天这场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内容，就是曾经也许广州恒大啊，这是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对手，每次的京粤大战都充满了故事。但是昨天看到这一支年轻的全华班的广州队，还是不禁啊比较敬重这位对手。瘦死骆驼真的比马大。 是，虽然说最后从比分上看啊没大过，但是整个的场面上我们也确实看到了没有想象当中的崩溃，没有想象当中的毫无斗志，心灰意冷。尽管说就是吃不上饭，这个吃不上带引号哈，反正吃就是。真正的饭是能吃上的，但是其实呢工资上根本吃不上饭，但是体现的这个体能，就是整个的这个精神饱满状态当中的这个体能还是非常好的。 但是咱们国安这边刚才子昂说你广州那屋都快吃不上饭了，其实也还行啊。大家毕竟在众多的这个欠薪里边， 他们不算罪恶的， 不至于是说那个现在已经过不下去了。咱国安这边也有没吃上的，那就是 A 席。明显昨天大家伙肯定会对 A 席有一个初步的印象哈，看到 A 席的时候，恐怕大伙会想起很多人脑海中浮现过往很多国安外援的名字， 就去一个一个对， 都是 S 姓的 啊。 大伙都明白哈，但是一分价钱一分货，这确实北三也说，这不得不承认哈。A 席也是算踢出了自己的身价吧。我们不能对他要求过高，所以有很多的话题啊，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探讨。我们第一个话题也是这场京粤大战，就是现阶段中超的这场京粤大战让您看到了哪些内容。当然昨天还有一个特别戏剧性的啊，前天是 FIA 出事儿，昨天呢是 UEFA 出事儿了。欧冠的抽签还闹了一乌龙， 是 本来已经抽得了，结果又重抽了一次哈，就最后这个结果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吧。 昨天正好跟一些喜欢足球的朋友昨天晚上在一起看这个欧冠抽签啊，绝了，就是看完抽签以后大家都抱着这个看巴萨热闹的心态看欧联抽签，结果这欧联抽签真的看不下去了，因为欧冠抽完了以后这新闻一大新闻一个接一个， 啊，球队都不干了，然后呢说据说要重抽，重抽的时候又有球队不干了， 对 就 发展成一个闹剧。 为什么皇马那么愤怒、 嗯、 恐怕已经预知到了最后的结果代替曼联去打大巴黎啊！到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回顾和分析现在的这个出炉的欧冠的十六强的这个签位。 嗯， 第二个话题就是闹的这个乌龙啊，让您觉得2021年底了啊，您觉得什么事儿特别的离谱呢？ 是 两个话题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的就是中超，赵玉宁回头望月完成了绝杀国安1-0，战胜了全华班的广州队。 嗯，热议国安和广州的比赛啊，担心球队斗志是多余的，也不愁下家。 中甲第32轮之后，武汉不是武汉卓尔，是武汉三镇成功的冲超了、 嗯、冬奥方面宁中岩夺冠，北京冬奥会他要把最好的自己展现给全国人民。 嗯，那现在欧冠的1/8决赛抽签已经是在重抽之下出炉了，皇马对阵大巴黎，曼联 PK 马竞。 嗯， CBA 方面报诸暨大概率不承办第二阶段 CBA 比赛了，或移师至长春。 另外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周琦又拿了一个全场 MVP， 凤凰队是获得了开季的3连胜，来关注一下 NBL 的周琦现象。好了，大伙儿继续来聊着，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好，朝闻体坛，我们首先就来回顾的是这第二阶段的首轮比赛啊，其实是基本上可以看得出来，整个的首轮要是队里没有俩仨啊特别好使的外援的话，基本上跟争冠的这件事儿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没错、 啊、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现实的情况。那昨天的这场国安和广州的经略大战也跟往年的啊往常的那个经略大战的火爆程度有些许的不同啊，但是最终依然是凭借着玉宁完成的这一粒绝杀啊，国安1-0立刻了广州队一个比较小的代价吧，赢得了这个3分的胜利。那其实在整场比赛当中广州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毕竟还是有多位国脚压阵啊，尤其他们的几位年轻人表现也很不错啊，整体上打的是很有章法也很有节奏的。这边有很多的家里人都说其实啊国安这场打的还可以哈、啊，玉宁的球进的也挺漂亮的，于老，但是关老爷说，咱们国安这后场愣是让这样的广州队打出机会，还差一丢丢就要被扳平了，这就是一个现实的情况。包括咱们这场比赛是有一个外援的啊，有 A 席新援登场亮相， 嗯， 但恐怕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印象哈、啊，整体上不能说离满意还有一定的差距， 就是、一般， 相当一般哈、 嗯。 小学八戒说国安的比赛回来了，却不是想看到的比赛，没有亮眼的新人，没有闪亮的外援，也没有熟练的战术安排，只有一个1-0，嗨，先把这3分拿下吧。 嗯、是啊，您想想，如果说在某个平行宇宙里啊，这个没有疫情出现，然后这今年的中超还正常打、 嗯、 那这场比赛咱们应该不好啃呢、 啊、对、嗯、所以面对这样的广州啊，最终能有一个不错的结果啊，也是对这场比赛一个比较好的注脚、啊、 嗯， 当然尤其是这个比赛的过程我们获得角球机会的这个时候啊，说虽然出现的时间比较晚了，已经到了下半场第81分钟啊，但是玉宁的这个选择直接投球后蹭啊，显然也是出乎了广州队后场球员的所有的意料啊，皮球直接飞到了近角、 嗯、 还是很漂亮的。 是的，那所以说最后啊90分钟的鏖战还是凭借着玉宁的进球，全场唯一的进球吧。 嗯， 一个外援的国安战胜了上了一个国脚的这个广州队啊。 哎， 我们呢也是先听听比利奇的点评吧，看看咱们的主教练对于这个球队有什么感受。 Very open.We dominated. We should score more goals. And 很开放的一场比赛。我们控制了整场比赛，特别是下半时吧。那么多的机会，应该早进球，多进球。在门前，我们还缺少足够的冷静。虽然有那么多机会吧，对手踢得也很漂亮。他们这种踢法我是很喜欢的。他们很自信， 能够来回倒球，可能在进攻上他们不是那么的持续，但是偶尔的做几次都是很有威胁的，尤其在禁区外围。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是应该赢得这场比赛，只是需要进更多的球。不管怎么说吧，作为开始是不错的一个开始，而且很好的三分。下一场比赛马上就到了，所以我们继续往前走吧，去准备下一场比赛。因为这场比赛打得很开放，所以需要很多的跑动。下半时呢，希泽更多的是向前，表现很好。有球的时候，他的传球，包括防守的时候的那个逼抢，他都是做得很有效果的。他感觉到要抽筋了，就是说在这一次集中比赛的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很多这种身体疲劳的情况。因为他们这些人在连续打90分钟一场比赛这种情况下，打满比赛的情况下，可能很长时间以前才有过。所以刚才在休息室里我也跟他们讲了，跟队员们提醒了，就是说两场比赛之间的这个时间可能跟场上的时间一样的重要，因为这个时间是我们需要用来休息恢复，然后去准备下一场比赛的。 刚才我看啊，有球迷说这广州队踢得不错，但是呢再输两场可能就没那个心气儿了。确实还有可能，有球迷朋友说心疼广州队一秒钟吧，感觉他们确实不容易啊，这样的一个略显悲壮色彩的这么一个状态吧。 6645呢是觉得还成啊，从外援的表现 A 席表现算是及格吧，毕竟刚上场，而国安呢踢得也更整体，但是广州的反击确实比较犀利，年轻人很多啊，速度也比较快，能够在几位国脚的带领之下吧，抓到一定的机会。 是， 所以他们的年轻球员是非常有实力的。玉宁也是在赛后说到了这一点啊，他说得很实在，说虽然他们实力有些下降，也没有规划球员，但是年轻的球员很有实力，给我们造成了一定的麻烦。好在我们顶住这压力，把比赛扛下来了。当然 A 席在场上很敢于去做动作，表现也比较积极，但是一个是被何超那个真的是如胶似漆似的盯人防守缠得不善，再者呢就是他是一个完全是这种吃饼型的外援啊，到现在的这个还没吃着啊，所以还需要去再找一找跟球队之间这个默契的程度吧。 是。赛后张玉宁进球功臣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他说呢，他点评广州队啊，说虽然他们实力有些下降，但是他们年轻球员很有实力，给我们造成了一定的麻烦，好在我们是顶住了压力把比赛扛了下来。然后就像我们说的啊，新一员 A 席完成了首发，完成了首秀，那这个对于自己的锋线新搭档张玉宁也表示，我觉得他表现不错，可能我们之前还需要更多的比赛来磨合，那随着比赛不断的推进，我觉得我们的进攻会比第一场打得更好。那比赛尾声，张玉宁攻入了价值千金的三分的进球啊。对于这粒进球，张玉宁也说，其实我们有意往前点去打啊，但是这个球主要是罚得好，哎，这很给老大哥面子哈。他说我是顺势顶进去啊，能够取得进球，当然也很高兴。那原野也是，我们今天也连线到了记者原野来点评一下国安和 A 席。 12月13日，中超联赛争冠组的比赛打响了第一轮的比赛，北京国安赢在老对手广州队，最终凭借张玉宁的进球，国安是1-0战胜了广州队。其实这场比赛呀，比赛场面跟过程真是乏善可陈。我原来以为国安这场比赛很难能够拿下来，甚至广州队在比赛大部分时间，广州队打得比较好。你说最后是对手体能不济突然崩溃了呢，还是国安这个运气比较好呢？都有一些因素吧。因为首先是对手呢，广州队因为这个球队面临的种种困境，这个时候反而能够激发球员们这个置于死地而后生的这个求战欲望，所以说他们打得比较积极，比较主动。而国安明显是最近几个月没有比赛，特别是国脚啊，咱们的国脚最近12强赛也没有参加，比赛状态不是很好，上半时随着打得比较沉闷，下半时才慢慢通过比赛找回状态了。张玉宁那个进球还是看得出，第一身体好，第二选位好，第三也确实是运气不错，那个球甩一个回头望月非常漂亮，如果没有那个球的话，可能全场也没有太好的一个进球得分机会。我觉得今天赢球了是很高兴的，但是看得出国安这个整体表现还是跟大家预期有一些差距吧。 不是难以令人满意，至少跟这个困顿的广州队相比，国安还是说没有表现出来大家期待这种那种积极啊，或者是说能够在士气上压倒对方。 这个 KID 也说国安的外援把握机会的能力有待提高，挺同意南指的意见的，关键位置该给年轻人机会了，一群三十加冠军也没戏，这样踢有什么意义？但咱们家哈，就是实际意义上的这个年轻人，梁绍文他们两个阮奇隆他们都就位置来讲都是后场球员，要是在后场你说现在放着年轻人，咱三分交给广州队了， 是 可能让大家会更 out 一些。四九五五说国安很幸运拿了三分，但是现在的广州踢的真的不差啊，而国安的发挥呢一般般。北三是说靳鹏翔一拿球就让人挺揪心的。周伟已经在畅想不行，从广州挖几个队员过来吧，挺眼馋的，咱们的这个巴西外援有技术啊，踢踢中场组织可能会更好一些，就把他的位置往后更往后边更撤一点，是吧？ 有这么一种感觉哈。钟成斋说拿三分高兴一会儿试一会儿吧，而确实就是说对于要求低一点的球迷来说吧，我觉得是一个好事，就是说咱们也是毕竟足球也是娱乐生活的一部分哈。有中超看，而且国安还赢球了，这难道不应该是特别好的事儿？就是如果说没看这场比赛，我觉得反而是幸运的啊！早晨起来一看， 光看一个结果， 中超又来了，而且呢，国安还赢球了， 精月大战，我们赢了广州队。 对，就没看过程啊，就一点都不糟心。 钢铁之王卡努特说，广州确实踢得挺积极的哈，但是六十分钟以后，逐渐也没什么体力了，支撑不住整体的打法。那就我们啊存在的这一个外援 A 席也是新人到来。表现比较积极，但是他的技战术方面还有哪些提升的部分，我们也听听袁老师的点评。 今天全场只有一个外援，就是北京国安的安德烈希尔瓦。面对对方这个全华班呢，我们这个外援没有显出太多的优势，大家是反倒看到他这个有点继承了巴坎布快乐足球的衣钵啊。也有一些机会，但是确实没有把握住吧，可能是刚来吧。最后主教练比利奇把他也换下来了，换上王子明。看得出他还是比较年轻吧，在场上你看跟那个广东队的何超在一起，一次一次的落入何超的圈套，还显得有点急。但是总的来说可能他在前面还能起到一个支点的作用，一些跑位还是比较到位的，这一点有点神似巴坎布。但是能力呢肯定跟巴坎布是差了很多，包括把握得分机会也是差了一些。但是他在场上有一些个突破还是不错的，上半时突入对方进去，一个人从两个人的包夹当中钻了出来，证明还是巴西球员有些脚下功底。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水平，他也就是这么个实力，咱们也不能要求太高。我觉得对于国安来说就得接受这么一现状嘛，给他八场比赛机会，看看他后面能不能一场比赛表现比一场更好。 所以身价这东西啊，你也必须得承认哈，咱不能总是指望着说我们一下就淘换来一个性价比极高超出了身价本身就是水平溢价的这么一外援， 不可能总有惊喜。 对， 这个平凡是常态啊。 女生宿舍说，说实话感觉席尔瓦打的还行啊，就是没有把握机会。 嗨，那不关键就是 这话这能算是夸哈、是夸。范青说不是球迷要求低啊，问题是要求高也确实达不到。所以现在就是慢慢去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也许这个看比赛过程还能看出一些乐趣来。 对，这吴梦生说有的看啊，不代表就总要看烂片儿。这确实，那还是说啊，只看了海报的可能更好一些。 2723说广州踢什么样从来不关心，只关心国安的输赢，赢了就比什么都高兴啊。当然这是对上已经是残缺不整的广州队哈。那接下来下一场比赛其实真是够让人觉得喝一壶的。球员的斗志状态 我们不用担心啊。你尤其看着连广州遭遇了这么大的经济危机动荡，他们的球员状态都比较平稳， 对， 年轻人感觉挺抱团的， 嗯， 那我们也没有什么，说我们精气神儿提不上来，不应该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徐江是这么点评广州球员的状态的，说讲道理，担心恒大球员，就是说广州的球员的斗志完全是多余的，他们的欠薪月份比起很多球队来说那是少的，而且呢，场上这些球员其实不愁下家，没有外援的比赛对他们来说是很好的展示自己的机会。相反，是那些欠薪超过一年、十个月以上的俱乐部啊，他们的球员才是前途茫茫啊，球队解散啊，钱没了，那人可能也就退役了。那比起很多球员来说啊，这广州的球员们处境不算太差。 嗯， 这也是确实啊，这也能看出来，昨天这场比赛能看出来，他们挺有心气儿的踢的。 对，如果是像青岛那样。啊，包括像昨天河北那样，其实都能够看得出来球队在经历着什么， 嗯， 一定是一个低谷到不能再低谷的位置了。 是， 但是广州整体表现出来的还是有豪门的影子啊，毕竟人家是曾经的广州恒大。 嗯， 当然另外一场第十五轮的比赛就是河北和山东泰山之间，前一阵儿大伙儿也我们一直都在关注着河北队的动向啊，也为这一支在寒风当中依然为球队坚守的，无论是从外教啊到外援本土球员啊，都是挺为他们致敬的。但是在面对兵强马壮的泰山的时候，就显得河北更惨烈一些啊。昨天的这五个进球全部来自于泰山的本土球员， 嗯， 郑铮的远射破门，刘洋的进球，郭田宇的头锤破门，吴兴涵的梅开二度，全场的五粒进球都来自于山东泰山的本土球员。尤其是吴兴涵在最后都补时阶段第92分钟了完成了这个梅开二度，还是让我们看到泰山和海港啊，基本上就是锁定了今年的联赛冠军的两个最大热的啊， 没错， 嗯，所以这比赛看得我们心里边真的有点肝颤，因为下一场就要面对泰山了。 是的，我们稍后啊也会邀请袁野来点评一下，说这接下来下一轮可能是个什么情况。还有呢，就是亚太哈，是2-0战胜了广州城，埃里克开场5分钟打破僵局，谭龙助攻如尼尔锁定胜局，这是一个2-0。另一支比较强的球队海港哈，3-1战胜申足，上半场的李申元破门，奥斯卡世界波，下半场阿奇姆彭扳回一球，穆伊锁定胜局，最后海港是3-1战胜了申足。 嗯，那另外还有一场比赛啊，就是这是昨天的全部的几场啊，这是争冠组的比赛，那袁野也是对这4场比赛做了一个整体的点评。 中超第二阶段第一轮8场比赛就全部打完了，从这个8场比赛争冠组的比赛来看，确实山东跟上海海港实力超出一头啊，山东泰山面对河北队打出一个5-0，而且都是本土球员进的球，吴兴涵双响，郭天宇这都进球了，郑铮还打出世界波了，证明山东队这个实力确实强大，他的外援还没有爆发呢。我觉得可能对于山东队来说，今年确实是非常非常有实力去争夺这个双冠王，当然他在争夺双冠王的路上可能就要面临奥斯卡统帅的上海海港队的阻击。我们说奥斯卡一个人真是太强大了，在足协杯奥斯卡这个助攻大自喜，面对申花队我们那个画面还没有忘记，今天面对深圳队，赛前我以为深圳队能够阻击一下上海海港的，毕竟深圳队有卡尔德克、阿奇姆彭还有金特罗，外援比较强，也有一些前国脚球员，但是面对海港队深圳队还是差了一截，特别是奥斯卡在场上绝对是鹤立鸡群呐，奥斯卡一个人可以扭转比赛，他的无论是助攻、传球，包括他自己的任意球破门，那真的是一个字儿绝，绝了！中超有这样的巨星，我们只能珍惜了。所以说，海港他今年整体实力不差，然后主教练莱科也对球队调教的不错，年轻队员使用比较到位，再加上有奥斯卡这样的巨星，最后他跟山东队两个队之间的对话可能会决定今年联赛冠军的一个走势吧。所以说我想第一轮奥斯卡绝对是大的亮点球员，也算是最佳球员吧。同时在保级组的比赛当中，我觉得武汉队李金宇的中超执教首秀也算是不错的，交出了一个比较不错合格答卷，4-2战胜对手。 而这个青岛队创造了四连败，主教练吴金贵是提出辞职了。吴金贵也是觉得实在没办法，拯救不了球队了，只能无奈的选择离去。不知道青岛队是不是已经提前放弃抵抗了。 嗯，那这边赵军啊，作为上海球迷、申花球迷，说实话实说啊，这奥斯卡还真是管用。如果国足有他，那出线也许我们就能离出线的那个杠杆能更进一步。奥斯卡他在真的是这个整场的这个节拍的作用、组织的能力哈、啊，还是很在线的。所以真的泰山、海港，这是今年联赛里边。看起来你就觉得嗯，这还是曾经就中超的比赛哈、啊，就有这个感觉。所以接下来也会有这两支球队之间直接对于冠军的一个争夺。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中甲的第四阶段，梅州赛区和成都赛区结束了第32轮的较量、嗯。那这一轮，武汉三镇2-0击败了9人作战的昆山，24胜4平4负，积76分，超越了梅州客家，升到了中甲总积分榜的榜首位置。同时呢，也是提前2轮就完成了冲超大业。而浙江在稍晚的比赛6-1横扫了贵州之后，是20胜8平4负的成绩，继续坐在第四位。 是的，而且呢，中甲赛场啊出现的比较罕见的一幕啊，全场结束比赛之后呢，主裁是看了 VAR 补发了红牌。这是第32轮啊，浙江队6-1狂胜贵州队的比赛啊。当主裁判高鹏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之后，视频裁判通过耳麦提醒高鹏要查看疑似红牌的严重犯规。然后呢，主裁判是到场边看了 VR。原来呢，是在比赛结束前的最后一次拼抢当中，贵州队3号林家豪故意蹬踏踩到了浙江队37号艾沙江的脚踝。高鹏看完视频回放之后，又跑回场内向已经退到场边的林家豪出示了一张红牌。而这一幕在世界足坛也是比较罕见的，同时这也是中甲赛场上首次主裁判吹响比赛结束哨音之后还向严重犯规球员补发红牌的行为。 嗯，裁判也是给气着了啊，这红牌补一张，这在世界足坛也极为罕见， 很少啊。 啊，真是。我们看看大伙儿，说到了人家纳乌的外援门啊，看到奥斯卡在场上啊，还有像山东鲁能啊，费莱尼坐在替补席上， 嗯， 而我们这边必须得给 A 席再加把劲儿啊。卡努特说：“奥斯卡那当然厉害了，当年世界杯巴西1-7输德国那场。”内衣那不就是奥斯卡进的吗、啊、所以真的不一样啊，这就是什么是世界级的巨星。 嗯 啊，真的是且看且珍惜了。我们也在稍后继续来跟大家探讨中超的话题，先进入今天的走进冬奥会。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2021-2022赛季的速滑世界杯，卡尔加里站已经收官了。那在本站比赛里边，中国队一共是获得了1金1银1铜。随着这一站世界杯的落幕，4站速滑世界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总共是拿到了4金3银2铜，其中中国选手宁忠妍是收获了3枚世界杯的金牌，也成为了冬奥会赛前中国速滑队最大的一个亮点。 嗯，我们请听陈默的报道。 从来没有想过会就是可以成绩一下提升的这么快。 4金3银2铜，而宁忠妍获得了3金2银。奥运会赛前的这个赛季，时隔一年之后重新回到比赛场地，宁忠妍给了中国速滑一个大大的惊喜。在主项男子1500米上，宁忠妍获得了1金2银，而更加令人惊喜的是，他在加拿大卡尔加里站还拿下了并非自己主项的男子1000米项目的冠军。1分06秒656，这个成绩不仅让他第一次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还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刷新了全国纪录。 优势上可能还是中后程比较好吧，劣势可能还是前，就是比如1000米啊，前200，可能还会拉点速度，还是有点慢。起跑方面，不是特别好，继续加强弯道技术。 宁忠妍1999年出生，2018年才第一次入选国家队。 而就在2019年的12月速度滑冰世界杯哈萨克斯坦站的比赛中，宁中岩获得了男子1500米冠军，而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中国选手第一次获得1500米项目的金牌。对于北京冬奥会，宁中岩做好了为梦想奋力一搏的准备。四站世界杯收官之后，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以三金两银结束了四站世界杯之旅，我很高兴，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接下来将会全力以赴备战北京冬奥会，把最好的自己展现给全国人民。 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特别报道。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冬奥相关的消息。那就在13号，昨天冰壶国家集训队奥运选拔赛第四站展开了第一天的较量，刘思佳、臧佳亮以8-7击败了王睿和刘悦，但是之后又4-8输给了杨莹和南佳文，取得了1胜1负的成绩。 少刚滑雪大跳台开始造雪了哈，启动了首次的造雪。赛道造雪面积约为4190平方米，除雪区面积是1000平方米，造雪总量为11500立方米，预计2022年1月20号左右完成所有的造雪任务。据悉，大跳台的设计之初啊，于赛道起点处设置了卷扬系统。12月11号，造雪团队通过起点处的卷扬系统，将其中9台造雪设备运送至预定摆放位置。卷扬系统就是滑雪场那个魔毯啊。首钢滑雪大跳台通过分区搭配使用造雪设备，以满足不同区域对于雪量的要求。集束区摆放着2枪1炮，起跳区则是2炮4枪，同时呢，留有1枪1炮备用。这个副主任啊，这是场馆运行团队后勤副主任金红利表示呢，他们的造雪工作是在结束区和起跳区同步开始的，并且逐步向出发区推进。其中出发区雪厚会达到0.5米，跳台赛道和结束区为0.5到4米。首钢滑雪大跳台的造雪活动啊，可以说是如火如荼。 可以，现在我们已经是没有机会近距离的观看了，到时候如果可以作为现场的观众的话，大伙儿可以瞧瞧，这是也是谷爱凌的项目啊。前面谷爱凌也在世界杯战当中拿到了大跳台的冠军。稍后一段片花广告，我们继续回来聊欧冠抽签的事儿。 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好，7:34了，我们来到体坛热搜榜，就是这个热搜哈，就是不用其他的热搜，也不用抢位置。因为只有他，那就是欧冠16强的抽签儿。 是， 谁能想到，本来是昨天7点抽，结果已经是出来了，要看梅罗世纪大对决了。 当时出来以后啊，朋友圈啊，或者整个大家这个微博热搜上啊，就说：“哎呀，好假，好假啊！强行把梅西、C 罗抽到一块儿，就是 欧足联为了流量，都不要了。” 对，当时都是开玩笑。啊，说太假了，重抽吧。没有想到一会儿真重抽了， 一语成谶。真的是来了一次重抽。刚才晨晨还在说有点活久见的意思，这欧冠抽签也能重来。 对， 都已经2021年了，为什么系统还会出问题呢？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技术壁垒吗？我们真是觉得有点不好理解。 是的，当时一度啊是头牌，就是说头牌大戏是巴黎和曼联的重磅对决。那重抽之后，那变成了巴黎去迎战皇马，马竞去迎战曼联。 所以网友也说了，哟，这回换谁去上诉去？还想看第三回？ 咱们再抽一次。 天哪，抽成罗圈价了。西蒙尼、C 罗、拉莫斯、皇马，这比单纯的梅罗对决更有意思。而且，我觉得第一时间哈，就是抽出来皇马和大巴黎的这一组之后，我就心想着，哟， 这是欧足联在给姆巴佩机会吗？ 嗯， 让姆巴佩提前的去感受一下，因为不是说未来他要离开巴黎， 哎， 就想人生的那个偶像就是皇马， 是 啊，儿皇梦嘛。 对，所以说就有这个说法，就是说本泽马，这个回防的时候啊，角球回防放倒了梅西，然后呢，这时候拉莫斯上来跟本泽马顶嘴了，这时候姆巴佩突然又站在他们中间说哈拉马德利， 所以真是也挺奇幻的哈， 嗯 啊。这一组对决依然是十六强当中非常重磅的一组，那，我们也是先来回顾一下吧。当新的最终的抽签结果出炉了之后，正在转播的詹俊老师和张璐指导也是为此而加了一次班啊，他俩是怎么分析的？ 有一点不幸的呢是皇马， 嗯， 啊，利物浦呢也不是那么理想， 对， 也不是那么理想，嗯，但是问题也不是很大， 对， 不是很大，嗯嗯。 利物浦对阵到国米， 嗯， 哎， 俊哥你觉得 就还行？ 国米比红牛， 对，因为这个赛季小组赛的话，他已经对过 AC 米兰了， 啊， 是吧， 啊啊？ 所以对意甲的球队，利物浦队也是比较熟悉。 对， 老实说，现在在意甲积分榜，国米是一分领先 AC 米兰。 嗯， 整体的实力，我觉得两队不会差太多。 对 啊，所以对利物浦队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对，那么这样的话呢，最后就是皇马替这个曼联 对 去对巴黎了， 对， 是吧？ 哎呀。 嗯，那当然这其中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哈，啊，就是这个重新的抽签啊，这实在是让人觉得这乌龙闹得有点大， 嗯， 啊，那其中的这个第一次抽签其实是三方面的原因影响的， 是不是说真的是因为梅西 C 罗抽一块了大家呼声太高了才重抽的， 嗯， 是真的出了错， 主要还是因为同组的啊没有被放在同 对就是 池子里， 说白了就是该放一块的 没放一块， 没放一块，然后不该放一块的放一块了， 嗯，这个我就不理解了，这个这是一个技术难题吗？ 这是个电脑的事儿吗？是说稍微有人干一下这活儿，对吧？ 嗯，我们也来听一下评论员王正坤啊，他来分析一下第一次抽签的错误。 这次欧冠抽签确实是出现了比较特殊的情况，由于说第一次抽签出现了重大失误，所以说要进行第二次的重新抽签，所以说第二次抽完签之后，只能说有人欢喜有人愁，那有些球队对手变成了更为弱的对手，那这样的话等于是说第二次重新抽签让他们的签运变好了，但比如说像皇马这样的球队，对手从本菲卡变成了巴黎圣日耳曼，那对于皇马球迷来讲就显得非常生气，但这也是因为抽签的错误所导致的。第一次抽签错误就还是说因为欧足联在抽签当中有两个固定的原则，是同小组的球队在八分之一决赛不会碰面，同协会的球队在八分之一决赛也不会碰面，但是在抽签的时候比利亚雷亚尔对手居然是抽到了曼联，这两支球队在小组赛是同小组的，所以说就是抽签出现了重大失误，然后进行了重新抽签，在抽马竞的对手的时候又没有把曼联这个应该可能被存在的对手放进可被抽签的球队当中，等于是说先后出现了两次失误，导致整个抽签结果被很多球队投诉，因此欧足联才会决定进行第二次的重新抽签，这是当时第一次抽签所犯的错误。 嗯，知错能改也行哈，UEFA 欧足联比 FIA 啊，要好太多了，因为这整个大奖赛最终的结果已经无法更改了。昨天有一张也是登上热搜的图片，就是两个蜘蛛侠碰面啊，背后写着不一样的，一个仨字母的，一个四个字母的啊，就是真是这个重赛已经是不可能了，但是抽签还是可以重新再来一次的哈，没有影响最后的结果，只是让几家欢喜几家愁吧啊，尤其是皇马啊，这个心里的怨气愤怒那可是大了去了，本来抽到的是本菲卡这么一张好牌， 是 结果现在要被逼无奈要去面对大巴黎了， 这怎么说呢？ 嗯， 就想起那个台词儿哈，本来抽了个大礼包， 哎 啊，然后重抽以后坏了，我成大礼包了， 真是，我就是大礼包本包 啊。但还行啊，其实跟巴黎对决，我觉得属于一个强强对话， 嗯， 这么主要还是一种调侃哈。 哎，那当然我们也是看一下最终的结果呢， 嗯， 对于红牛来讲也比较惨烈啊，先抽到的是利物浦， 对， 然后现在换成了大败人， 没差呀，没有区别。 哎呀，这想着好吧，那就认命吧， 嗯， 啊，这就是命中注定的跟豪强的对决。 是， 嗯， 然后葡萄牙体育是对阵的曼城啊，这一场比赛，那曼城这一赛季也是志在必得的，那我觉得葡萄牙体育也就这样，不过他本来也差不多。是吧？葡萄牙体育之前看一下啊，本来抽的是尤文图斯，这一看也是豪强，可能稍差了一变差了一点，因为尤文这赛季确实有点不行啊。 是啊，所以抽到曼城，这葡萄牙体育还是心里咯噔一下。另外，本菲卡呢，这一次没有碰上大皇马，碰上的是阿贾克斯啊。其实对他们来讲，也大差不差， 嗯， 也没有太过多的机会。 是阿贾克斯，其实本来一开始第一轮抽签抽出来的时候啊， 嗯， 阿贾克斯也是除了这个梅西、C 罗这个较量这个之外啊，我觉得第一轮抽签里最有看点的，他对阵国际米兰嘛， 嗯， 一个非常状态非常好的阿贾克斯，对上一个状态也是非常好的国际米兰， 嗯， 这有的看啊， 是。 结果呢，现在都拆散了。 对， 阿贾克斯踢本菲卡了，然后这国际米兰踢利物浦了。 这国米心想到了是一支红色的球队，但没想到是这一支红色的球队。 越走进去一看，哎，不对了。 哎呀，这国米也是心里一紧哈。马竞对上的是曼联， 哎 啊，那现在曼联这一丝邪魅的狂笑， 嗯。 挂在嘴角。 对，马竞最近的状态确实差一些， 嗯， 啊，然后切尔西对阵的是里尔，切尔西其实没啥变化，就本来抽的里尔，唯一一个维持原创的， 对， 然后 比利亚 雷 尔抽到的是尤文， 对上尤文图斯了， 所以这是整个的一个抽签最终的结果。其实对利物浦来讲呢，前面抽到了红牛，现在是国米，虽然说是差了一些哈，但是跟国米也算有的打吧，毕竟小组赛当中遇到过米兰啊，意甲的球队，应该也是接触过了，有一定的经验。 嗯， 那这个1/8的决赛会在明年的2月16号到3月17号来展开争夺，4月6号到4月14号迎来的是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4月28号到5月5号上演，欧冠决赛是5月29号在圣彼得堡体育场来进行。那对于这样的一份正式的抽签结果，早你先说说你的吧。你觉得除了皇马和大巴黎的这一组之外，哈， 对这场比赛一会儿 期待的是 对皇马巴黎这场郑坤会说 啊。 那我觉得我更期待的应该是马竞跟曼联，因为这两支球队都属于一个怎么说呢？现在波动很大的一个程度，就是说这场比赛很有可能会给大家带来意外。 就是说不好谁赢谁， 对啊，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我觉得观赏性吧，观赏性上国际米兰利物浦肯定是我觉得除了这两场比赛以外最值得关注的，然后这也是一次强强碰撞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可能是本菲卡跟阿贾克斯，因为阿贾克斯这个赛季欧冠的状态包括联赛状态真的是太好了，虽然说可能大家如果去看的话，包括我也是解说了一些本菲卡的欧冠的比赛，就是这两支球队他们的特点是你可能去看他们不一定认识这些球员啊，但您不用去非要去看哪个球员怎样，而是说您就看他们这22人踢的怎么样，好看啊，绝对好看这场比赛。 我们也听听郑坤说说这第二次的抽签哈，虽然说是一次历史上难以见得的乌龙，但是也算是铸就了一定的经典吧。 第二次的抽签，其实我们看到仍然造就了很精彩的对决，那比如说像巴黎圣日耳曼对阵皇家马德里，这毫无疑问是1/8决赛最受关注的一场对决。拉莫斯、纳瓦斯，很多球员都将重新回到伯纳乌球场来面对自己的老东家，而梅西也将重新回到伯纳乌球场。而且这两支球队其实实力上来说非常非常接近，皇马这个赛季在西甲高高猛进，虽然说大巴黎 在联赛里的发挥没有那么尽如人意，但在法甲也是难逢对手。在欧冠赛场，皇马确实最近几个赛季可能相比于三连冠时期有些下滑，但依旧是非常强的一支劲旅。而大巴黎这边一直也是想在欧冠上有所突破，所以说这两支球队的对话将成为整个八分之一决赛欧冠层面上最受关注的一组对决。 Leap Frog 是说国米也郁闷啊，淘汰红军有戏吗？ 嗯， 而以现在是国米在意甲依然是排在第一的位置，好，但是跟米兰就差一个积分。 对，他们俩可以说是互相交替上升啊。 对，其实水平上差不太多啊，档次是一致的。就小组赛的这个情况来看，想淘汰大红军有点艰难 啊 所以呢，也安慰安慰国米的球迷，没关系哈，不就是一场两场的比赛吗？ 嗨， 哎，这话说的有点凡尔赛气人。 对比出不了线好，这不已经至少、 又 多两场比赛了，是吧？ 当然说到了欧联啊，其实这个欧联的比赛也是让大家都看到，哟，现在巴萨已经是今日不同往昔了，已经是无法进入到欧冠的序列，得去打欧联了啊！我们稍后也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巴萨这边的情况。我们先来说说 CBA 吧。CBA 也是爆出来说大概率在洲际赛区就不再承办第二阶段的比赛了。这比赛移师到了长春啊，这个季节的长春去过的人都知道啊，有多么的寒冷。 确实啊，然后我们也连线了篮球方面的记者专家杨申啊，杨申也是说，这事儿呢，移赛区该移就只能移了，对吧？这也是必须去的。然后这 CBA 新赛季新阶段啊，不是新赛季新阶段啊，外援没有很惊喜，也有六支球队可以争冠啊，这是他对赛季做了一个总的前瞻。 中超已经顺利开赛了，但是 CBA 这边呢又有一些变故。因为疫情的原因，原来定的两个赛区的比赛现在很有可能都在东北长春举行。这个呢也是客观情况，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呢也少去了这种旅途奔波转场的这种消耗。当然了，可能对于球迷来说还是更加关注比赛本身。像昨天啊 ,CBA 公司又官方公示了一些有关新的外援注册的情况。特别是深圳队啊，签回了老外援萨林杰啊，肯定会对球队的内线有一定的帮助。因为大家都知道，李慕豪来了首钢了啊，球队深圳队的内线现在其实只有申子杰一个人，相对来说显得很单薄了。那么萨林杰过来肯定会对深圳队有一定的补强。那从整个联赛来讲呢，其实在这个休赛期外援的补强并没有外界所期待的那么多的爆炸性的东西。我觉得这里面呢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吧。一方面呢确实这个赛季大家在各个俱乐部的投入是有控制的，因为毕竟嘛还是赛会制的比赛，这个再加上一些俱乐部经营上的过去几个赛季的这些问题，肯定要控制成本。特别是第一阶段，其实强队和弱队之间的胜场差还是非常之大的。那可能在后面的一些球队一想这个赛季控制成本我可能就不找外援了，因为进入季后赛反正我希望也不大所以索性把这个钱省下来。另一方面呢是外援本身在现在赛会制被切成三个阶段的情况下，外援有些就不愿意来了。而且对于外援来说呢，来了之后阶段之间你说他们又不可能像国内球员那样进行长时间的集训所以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状态又很难保障。所以在这个休赛期，在这个间歇期外援的这种加盟并没有外界预期的那么的爆炸性。那整个联赛我觉得也会延续第一阶段的这种情况，强弱还是会相对来说分明一些，会有不少的这种大比分的比赛的情况出现。我觉得这个是对联赛观赏性吸引力以及商业价值的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那如果说从整个联赛的这种结果来看，现在我是觉得仍然是广东、辽宁、上海、浙江、广厦这支球队更有竞争力啊，包括首钢。冠军呢，应该就是在这六支球队当中产生。那像青岛啊，有外援加盟，包括新疆也有外援的引进，他们的目标呢，可能还是向季后赛发起一些冲击。这个对北控来说呢，是有一定的压力。再加上第一阶段，其实北控的所遇到的对手强队并不多，所以相对而言啊，我觉得首钢还是更稳一些。北控所遇到的可能会遭遇的挑战会更大一些。 北控这边呢，一个是整体的这个磨合程度，还有就是一些伤病的问题啊。里根是因为这膝伤，还有8个星期的康复时间。另外这个满江第一阶段只打了一场比赛，其实老马也给了他机会，但是并没有证明自己。现在北控也算是兵强马壮啊， 是 人都够用。石彦博呢是自从加入北控之后一直没有进入到了轮换阵容，我们也来听一下杨申来分析北控的人员上的变化。 北控这边呢也有一定的人员的变动啊，大家应该都了解到了，兰兹伯格啊已经在国内了进行隔离了，很大可能是要随北控队打第二阶段的比赛。这个人员的变化啊，虽然现在还没有完成注册，但是肯定会对球队产生非常好的影响。因为从第一阶段的比赛来看，其实球队的这个攻击力还是有一些不足，特别是持球人持球点。廖三宁和王俊杰呢都是比较年轻啊，张帆呢相对来说比较老道，但是他的运动能力有一些不足。那球队来了一个超级外援啊，不仅能够帮助球队在进攻端能得分，而且在攻坚上啊，在进攻的组织上，包括在利用个人能力啊改变对手的防守，然后把球支配出去啊，其他球员的这个空间肯定会更大。所以我觉得未来不久啊，兰兹伯格的注册加盟肯定会对北控完成这个赛季进入季后赛的任务会有很大的帮助。 好，我们也继续来看看真的在第下个阶段哈，CBA 就会迎来更多的外援回归。 是的， 不据说也有老熟人又想起来了， 农纳利啊，前 CBA 的外援想要重返 CBA，他在1920赛季效力于上海啊，然后当时球队高价签下他之后，其实没有取得理想的成绩，最后呢只打了13场 CBA 的比赛，然后匆匆就离开了。在上海队效力期间呢，农纳利场均出战33.1分钟，贡献了22.3分、5.5个篮板和3.3次助攻。据说呢，他正在和一些 CBA 球队接触，其中包括一些战绩排在中上游的球队。 对，就以现在上海这样的级别，农纳利已经够不上了，只能挑一些中游的了。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周琦在 NBL 联赛里边，已经是打了3场，收获了3连胜，尤其是在最近的一场第3场的比赛里边，拿下这22分、10个篮板和7个盖帽，确实整个他在内线的这种优势还是相当的明显的哈。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探讨了，其实周琦在澳大利亚真的没有想到他融入的速度如此之快，虽然说让我们有一丢丢怀疑NBL 联赛的这个整体强度，但是只要他在纳乌能够有更稳定的出场时间，有这么高光的表现，我觉得就应该给周琦一定的肯定。 是的，周琦可以说在那儿是真的是展现出了篮下的统治力啊，这个一点都没有水分的，就是盖帽也好，扣篮也好，对抗也好啊，就完全不落下风，甚至是绝对优势，而且呢是连续的带领这个凤凰吧打出高潮，所以说最后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胜利，3连胜，94-86战胜了墨尔本联队。杨申也是点评了一下，说周琦在澳大利亚啊确实很厉害，很火爆。 周琦在澳大利亚联赛这个表现确实是非常的炸裂啊，数据非常全面。可能很多球迷也看到了这个比赛的集锦，篮下的终结、护框啊，特别是对手的内线的那个黑人的中锋连续的封盖，确实展现出非常好的篮下的统治力以及对这个联赛强度的适应。当然了，可能很多球迷会认为现在比赛的样本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 确实有一定道理啊，因为赛季还是比较漫长的，而且澳大利亚这个比赛的强度还是比较大的。周琦在一两场比赛当中身体对抗没有吃亏啊，但是整个联赛他是有消耗的，能否在更多场比赛当中有高水平的发挥，这个对周琦我觉得是一个考验。这个呢就有点像开车啊，我们不论是加速还是说刹车啊，希望是一个线性的表现，我们不能说轰一脚油这车往前一窜啊，踩一脚刹车就一点头，那这对于这台发动机来说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而且我觉得周琦还有更好的展现自己能力和水平的空间啊，你比如说外线的投射，那其实在包括季前赛以及现在常规赛的比赛当中啊，周琦更多的是篮下，是护框啊，是封盖，是篮板球，但是他的三分球的能力，他的投射的准度啊，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展示。当然这可能和球队的这种战术体系的要求有关系，但是我们都知道他是有这方面的能力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周琦还是有可以继续发展上升的空间。当然了，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不要受伤啊，因为这个对抗确实是比较激烈，联赛毕竟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很多时候可能需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要因为打一两场好球就变得更加兴奋了。还是应该保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和的心态去面对每一场比赛，这个可能对整个赛季顺利的完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非常期待周琦能够有更好的长时间的有延续性的高水平的表现。 这边说到了周琦，大脚星叔叔说周琦其实弹速挺好的，比像大王啊像李慕豪还是要强很多的，这是他身体条件决定的。咱们男孩呢是说周琦如果在澳洲的阳光和牛排的滋养之下能够再壮实一点猛一点，起码能在亚洲称霸了。 哎，澳洲龙虾那生猛海鲜啊生猛一点 啊，这和牛啊牛排啊都还是非常不错的。 是 武三龙觉得嗨，周球员还那样没有突飞猛进的涨活，只能说明纳乌水平不高。反正听着呢有一些对周琦本人哈不满意的成分，不管您喜不喜欢他，但至少咱有球员在海外在锻炼着，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北京农商银行联手菜白股份携手推出投资金条、贺岁金条，品质保证，足金四个九，每克加价5元起，价格实惠，回购服务变现更轻松。购买黄金就到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投资需谨慎。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惊，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慧凡。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今天风力不大，比较适宜登山。白天北京地区受到了弱气压场控制，扩散条件有所转差，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白天风寒指数为3，体感干冷，夜间风寒指数为5，体感寒冷。今天光照充足，比较适宜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一天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恭喜啦 ！Sports Radio，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上汽荣威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52天。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 8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 8。 冬日暖阳下绽放的冰凌花，印记了全力以赴的坚实脚步，伴着满怀期待的诚挚声音，奔向3亿人上冰雪的梦想荣光，聚焦场馆建设、城市保障，领略冬奥文化，激情赛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跟随我们的探访，走进冰雪的世界。 北京时间呢8:01了，来到我们的第30段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两个话题，一个是说说京粤大战让您看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还有就是欧冠的这个抽签产生的乌龙，让您觉得2021年有什么事儿特别的离谱呢？两个话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 是的， 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是继续为大家来预告一下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即卡集好运的主题活动已经开启了，即日起到12月31号，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瓜分2022元旦红包，感受红包雨带来的欢乐和畅爽，更加有听听故事广播和听听文艺广播联合会员卡等你来，海量精品内容任你听，快来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大声喊新年好啊！大家也继续可以在我们的几个平台听听的聊天室以及微信微博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今天我们说说中超啊，这个真的是开赛之后，让大家看的不是跟曾经不是一样的节奏了，真得重新来适应。所以接下来，主咖上麦的环节，我们也会来连线北青报的资深记者肖楠老师啊，一起来跟肖老师一起关注一下重新开赛的中超。 是的，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啦。 我们说中超的这个比赛啊，真是大家要重新的来用一个全新的心态，把那个心里的预期要调低一些啊，才能够看出一些乐趣来。不知道肖老师怎么看的？肖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这昨天又是一场京粤大战哈，但是现在的这个京粤大战在整个中国足球这个大的寒冬的背景之下啊，好像显得也没有那么的火爆了，尤其是可能国安这边的状态跟球迷们的预期还有一些差距，不知道您是觉得昨天的这场比赛国安展现出来的面貌跟您的预期一致吗？ 其实我觉得没有出乎我的意料吧。因为大家应该说经历了这么将近4个月的这个间歇期之后，那么实际上状态呢，各个队的状态其实都我认为都不是特别的理想。尤其呢，国安队呢有大批的国脚昨天也出场了，能够看出呢，确确实实呢就是远离俱乐部队之后这么长时间呢，应该说他们的这个磨合呢，可能呢，应该说不能说磨合有问题，而是说整个这个状态上了，可能还是跟最佳的状态还要有一定的差距。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个比赛呢不是特别的，就是没有我期待的那么精彩，但是是在我意料之中。 意料之中的一场面上啊展现出来的感觉啊，但是整场比赛感觉我们在这个尤其是在中场的控制上，在就是整体的这个传控整体性上，还是跟以往就是不用说最佳状态的国安哈，就跟以往我们的比赛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所以这一点上，接下来比利奇应该做哪些调整呢？ 其实我觉得呢，现在比利奇和俱乐部呢都面临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特别优质的外援。因为大家也知道，您可以想象到，其他的这些成绩现在比较突出的球队，包括泰山，包括海港， 啊，甚至这个亚太，他们成绩稳定啊，持续走高，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们优质外援的稳定发挥。而现在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在奥古布啊，在巴坎布这些优秀外援离开之后呢，实际上这个新来的这个席尔瓦呢，我不管他是个人能力问题，还是总之，我感觉他的这个状态和我们现在的国安队的整体上还没有搭上，就完全搭上调。 嗯， 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个呢，有些东西呢是主教练可以调配的，但有些像实力上的问题啊，就是硬实力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教练短期内很难。当然了，我比较欣喜的是，昨天几个国脚呢，就是虽然状态没有达到最佳，但最起码他们还都咬下牙打上这个打出了这个比赛。 真是哈，几名国脚的这个状态，体能上还是看到比利奇也用人用的也比较狠哈，整场其实给了国脚很多的这个出场的时间啊，但他们的体能上也是受一定的前面比赛的影响吧。所以说到了这个 A 席，昨天我们也看到他上场之后，他比较的敢于去做动作，表现也挺积极的，但是就像您说的，跟球队之间好像还没对上牙哈，整个的这个默契的程度还在一个刚刚接触的阶段，尤其可能因为他的这个年龄也比较年轻，只有23岁，就当他在面对何超的那种贴身的防守的时候，好几次都要起急了，要去跟裁判去理论一下哈、就对他的这个整体的印象来讲的话，您觉得有没有过往跟咱们国安其他的外援能够差不多类似的说出几个来的？ 我记得原来有一个叫安德烈的， 安德烈， 我不知道大家， 嗯， 哎，有一个就是头发有点那个样子的啊， 嗯、 我记得有那么一哥们儿、 嗯， 当时我就印象中是，有这么一个球员啊，但是我真是觉得，就从个人能力、突破能力、身体对抗来说，咱们现在这个，哎，这个席尔瓦，我感觉没有特别让给我印象特别深的特点。啊，除了他是左脚球员， 嗯， 啊，确实左脚球员啊，然后呢，突破之后呢，也是晃晃荡荡的，有人说。我看有的这个这个平台的这个解说嘉宾说他是把他想象成这个和这个巴坎布一个类型，我觉得还不一样。 嗯， 因为巴坎布虽然看似这个晃晃悠悠，但实际上挺有谱的，有在某些方面。 嗯， 我觉得席尔瓦，我不管他是因为年龄原因，还是他本身的水平原因，确实，跟我们过去啊，就是近几年这些外援的这个水准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当然，这是现实。 这也是很现实，而且现在的中超能有这个外援表齐整的，就看看泰山啊，昨天面对河北的那个状态，虽然五个进球都来自于本土球员，但是毕竟人家兵强马壮，所以今年的这个整体争冠组的形势，之前咱们都说是泰山和海港，也就是他们两个之间两回合比赛可能要决定这个冠军的走向哈。看了昨天的整个争冠组第一轮的表现之后，您觉得像这个深圳啊，像亚太啊，会给海港、泰山造成什么威胁吗？ 我觉得可能深圳基本上是不构成威胁的，因为昨天四支球队在争冠组取得了胜利。那么在此之中呢，国安我觉得啊，咱们客观的说，虽然就是不太具备本赛季这个夺冠的可能。那么余下的三支球队，泰山、海港和亚太，我认为像您所说的，确确实实是泰山和海港更具优势。 嗯， 那么亚太呢，四平八稳，本身人家这个俱乐部也没有说把这个夺冠当成一个主要的目标，但是呢，有些时候无心插柳，啊，很难说。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四平八稳的球队，你还真背不住，就出了这么一匹黑马。 嗯， 所以说呢，也不要小觑亚太队，因为亚太队最重要的是它稳定，它没有大起大落的，没有阴沟里翻船。所以说呢，我觉得后边呢，夺冠组的总体来看，就是这三支球队三选一了，哎，但是呢，就是看后边，看亚太啊和这两支球队之间的对话是什么样的。目前来看，确实，泰山的这种强势是非常突出的。它不仅呢，它主要确确实像您说的，就像，多年前恒大那样啊，确实本土球员强，所以他才能够啊，这个在这个外援的这种帮衬之下能够逞强，确确实实他是中外力量都强。这个是太可怕了，哎，所以说今年我觉得他的这种强势是非常的突出的，而且呢，更重要的是他这几个国脚，啊，很多都是当红，你比如徐昕，是吧？ 哎，像这个像有些其他的这个位置的球员，包括郑铮，虽然没有这次没有参加这四强这个十二强赛，但是实际上他一直是原来教练组比较心仪的球员。 嗯， 所以说他在各条线上都不缺人，这个是而且都有优质的替补球员。 嗯，确实是， 所以兵强马壮。 对。 嗯， 兵强马壮，所以接下来国安下一轮就要面对泰山了，真是为国安捏把汗哈、啊！面对这样的强势的泰山，您觉得就这场比赛来讲，国安应该做哪些重要的调整，才能让这个场面和结果都不那么难看？ 您也看到了，这个确实我们牌面就是我们就手里就这么多牌， 嗯， 我们把国脚都派上了，也就这么多牌， 嗯， 包括这个小 U 二，我们因为我了解的是国安队这边有三名 U 二一球员，那么昨天虽然没上场， 对， 但是呢，我听说接下来也是一个就是未来的，应该说锻炼的这么一个目标吧， 嗯， 应该说除了当下还有长远，因为我们这个赛季，其实能够跻身进争冠组，我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以国安队啊现在目前的实力和他的状态，我觉得基本完成了大部分的目标，那么后面我觉得就是放平心态， 嗯， 去全力以赴去打好比赛。至于打好比赛是什么概念，成绩不能说不要， 嗯， 但是要认清事实。因为昨天我也跟国安俱乐部的朋友也沟通过，他们也说的，我们不去奢望什么，但是呢，让队员能够去打出自己应有的东西，因为确实我们没有外援。现在呢，比较令人欣慰的有两个人，我觉得一个是玉宁，还有一个是高天翼。这两个队员呢，一个是国家队当红的主力球员，另外一个是可以说是未来国家队的希望。高天翼在本赛季的这种崛起，大家其实应该是有目共睹的。这个队员非常的有自信，个人技术能力非常优秀，所以说我觉得，国安队可以未雨绸缪，为后面的比赛去，就后面赛季的比赛去做一些铺垫。毕竟我们这个赛季其实去说喊夺冠， 嗯， 包括也是争夺亚冠入场券，其实这些都不现实了， 嗯， 大家也都知道什么原因，对吧？ 嗯， 所以说我觉得打比赛反而此时此刻去面对泰山队，也许我们能打出一些比较好的东西。至于说能不能取胜，我不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 嗯，确实是，这是一实情哈。嗯，前几天还没有看到国安比赛的时候，我们还在节目里还在探讨说，咱们能不能在这个小组里边当那个搅和的那个角色，尽量给这几个争冠的对手制造一些威胁。可是听了刚才小老师说的，也确实是实情，是我们先把自己的未来先筹划好了哈，让一些年轻人能够登场亮相，这可能是球迷更想看到的。啊， 这是这样的。 争冠组哈，保级组那边呢，其实形势也相对比较明朗了，尤其是几个真的是很有可能要掉落的球队，青岛应该算是一个吧。 对，青岛现在已经就是，我觉得他最重要的是精神层面受到了重创。 嗯，对。 那么遭遇十连败之后，然后主教练能够感觉到吴金贵指导呢，就是确确实实是已经就是怎么说呢，技穷了，有点这种感觉。 嗯， 因为技术层面的还好办，主要是现在是整个这支球队，你也知道是这个受到了比较严重的这种财务危机的影响。 嗯， 所以说能够参加比赛，能够站在这里比赛，我觉得这支球队已经很不容易。 嗯， 那么后面那么受到方方面面的这种内因外因的影响，他能不能够摆正，就是正常的去打比赛，我觉得真的是当务之急。其实比这个安排什么样的战术，用什么样的人更有现实意义。 嗯， 确实青岛队感觉到提不起精神来。昨天就是那天打这个申花队的时候，就是一开始还能可能各把球员还有些这种反击的能力，后面就是感觉到真的是就是无可奈何啊，就是接受这个败局。 嗯，真是哈。啊，所以这真是一个侧面对于现在的中超联赛啊，已经是走到了一个寒冬的一个侧面的写照哈。嗯，那当然我们也是关注到规划球员啊，很多的规划球员都已经是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回到巴西了。那他们虽然说像洛国富啊、艾克森啊都表态了，说如果国家队征召的话，他们一定会回来。但是就现在这个防疫的政策规划，会给国家队带来一些什么样实质性的帮助？ 我 觉得呢，现在呢，我们还要就是从总体来看中国队的整个竞争形势。 嗯， 现在我们战罢六轮，现在处于这个倒数第二的位置，其实出线已经是一种奢望了，咱们客观的说。那么经历了换帅之后呢，我觉得现在当务之急是让这个队能够捏合起来。 嗯， 规划球员呢，通过前六轮的这个实际情况来看呢，有一定的作用，但不是绝对作用。 嗯， 因为我们在前后两端都有规划球员选择，但是我们缺乏一个能够梳理，在中场梳理能够一个把球送出去，同时呢能传能射的这么一个多面手，就像高拉特这样的。 嗯， 我们恰恰是没有这样的球员，所以说解决不了中国队无核的这个问题。 嗯， 那么当然了，如果拥有这个规划球员，可能我们在排面实际上可能略有提升。 嗯， 但我说了也是略有提升。面对日本队其实我跟队里的朋友也聊过， 嗯， 就是对日本队这样的对手，我们是可以说是没有胜算。 是， 其实其他那几支队伍，他们都还觉得有可能拿分甚至取胜，但是唯有对日本队，他们一致认为拿分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嗯， 所以说呢，我觉得后面的比赛洛国富又是停赛，那么余下几个规划球员到底，能不能够补上来，其实这个现在也打着问号。尤其是像阿兰和埃克森已经回到了巴西，那么受到这个疫情政策的影响呢，他们回来必须也要接受这个严格执行我们的防疫政策，所以说呢，如果他们回来可能就直接到日本去跟我们会合，这是一种可能性。 嗯， 那么至于这个蒋光太呢，确确实实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他在后防线上确确实实是一个无可替代的人选。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其实中国队的问题并不是进攻，更大的问题是在于防守。如果说蒋光太再无缘的话，那么对咱们来说这个打击就太大，我觉得是这样。 嗯， 所以说后面呢，我听说国家队这块呢也都一直跟他们积极沟通，现在呢广州俱乐部也跟洛国富和这个蒋光太在进行沟通，但实际上目前来看，他们还没有进驻到赛区。 嗯， 首轮这个争冠组的首轮，他们也没有参加比赛。 是， 至于说比赛对这个国脚状态有多大影响，其实我倒觉得到往年这个时候，其实各赛季已经结束了。 嗯， 而实际上这个因为这个受疫情影响，我们的国际比赛日呢，集中到了这个明年的一月底和二月上旬。 嗯，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反常态。一般来说，那个时候是各个联赛，各俱乐部备战新赛季的时候，所以说那个时候本身也没有比赛，当然了，这个就看这些队员是不是能够以一种职业的态度去保持这种健康的身体或者说是保持状态，这个也需要他们有延续自己的自律性吧。 嗯， 这个就需要具体问题再具体沟通了。 嗯，需要个人对自己的这种自律哈。嗯，好的，谢谢谢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析。那我们的连线先到这儿，保持联系，再见。 好，再见。 哎呀，这听完了我们对中超一些观察啊，壮说现在联赛给我感觉就是让他想起了一句2019年的话，说今年可能是过去10年最差的一年，却有可能是未来10年里最好的一年。现在想想疫情给体育给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的变化，真是一语成谶啊。确实啊，整个疫情给体育赛事带来的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体育赛事变成了一个全新的面貌。也许真的要想想传统怎么向一些新兴的方向去转型了更多的要去通过这种线上观赛的方式跟自己曾经的这些朋友产生联系，或者跟一些新的朋友产生联系，这是一个新的课题。好了，大家伙儿继续来聊着，我们也来关注综合体育的消息。 是的， 那昨天呢，羽毛球世锦赛是进入到了第二比赛日。 在西班牙维尔瓦羽毛球世锦赛两场引人关注的男双比赛当中呢，张楠搭档欧恒毅2-0战胜了一对印度组合，顺利晋级，而狄子健王勇则输给了一对日本选手，成为中国队开赛2天以来第一队被淘汰的组合。请听记者的报道。 昨天在羽毛球世锦赛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两对男双组合一喜一忧，奥运冠军张楠和首次参加世锦赛的欧轩逸轻松过关，而狄子健王常则止步了第一轮。 作为奥运会和世锦赛男双的双料冠军，张楠曾经和傅海峰、刘成搭档都有着出色的表现。这回和第一次参加世锦赛的欧轩逸组合，在首场比赛也并没有让人失望。面对世界排名仅有92位的印度组合乔治·舒克拉，中国组合21-15、21-14击败了对手。已经在混双和男双都过了首轮的欧轩逸说，对于第一次参加世锦赛的自己来说，这个表现还是很高兴。 还蛮开心的吧，因为有很久没有出来比赛了，所以第一次这也是我第一次世锦赛吧。 张楠也透露，这已经不是两个人第一次配男双，之前就有了一定的默契。 因为我跟欧轩逸之前就搭档嘛，我觉得欧轩逸他更年轻吧，在速度上可以更快一些，我觉得很开心可以来到世锦赛吧。对， 下轮张楠欧轩逸将对阵4号种子马来西亚的组合谢定锋苏伟一，这对于中国球员来说将是个不小的挑战。 做困难的准备吧，因为马来西亚选手他在东京奥运会上他拿到了铜牌嘛，而且最近的势头也比较好。对， 在另一场男双比赛中，李子健、王长8-21、13-21大比分输给了日本组合古贺辉、斋藤太一，遗憾的止步了首轮。今天羽毛球世锦赛将迎来关键一天，混双组合郑思维、黄雅琼，女双搭档陈清晨、贾一凡，女单选手何冰娇都将首次登场亮相。而在男双第二轮的比赛中，陆光祖将对阵4号种子周天成，赵俊鹏迎战日本的选手渡边航贵，而小将李诗峰将和前世界第一斯里坎特进行角逐。 我们继续来看看网球，大阪直美已经远离赛场好几个月了，即将要回归啊，为2022赛季来做准备。那最近他这商业活动比较多，还出席了一运动品牌的活动啊。这次呢，他也是操起了乒乓球拍、小试牛刀。从视频里边可以看得出来啊，大阪直美参加了一场双打的比赛，打的是有模有样的，还有一定的回合数。最近的这播放列表里还有一段他各种跨界哈，还有打篮球的视频。 不过比较有趣的是，网球选手当中尝试打乒乓球的人还挺多。三巨头费德勒、纳达尔和德约一直都有打乒乓球的视频在网上。 对，而他们三巨头真是才艺小王子。 对， 还有那个和声的视频 是 都非常厉害。 今年呢，一度受到心理健康问题影响的大阪直美啊，从美网结束之后一直缺席，并宣布无限期休战。不过最近呢，已经回到训练场，并且开始为新赛季做准备了。应该是要在澳大利亚进行的某项巡回赛赛事当中来回归。 另外我们也是继续来回顾一下莱科宁啊，他的退役在昨天的这样的一个充满了戏剧性、惊心动魄的阿布扎比战画上句号，其实也是另外的一种互相的成就吧。并且 F1 官方把最佳车手的荣誉也颁给了 Kimi 啊，而且这个注解啊也对他是一个很好的诠释。Kimi 是一个时代，是一种态度，芬兰冰人永远的最佳。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昨天的 WCBA 的第15轮 的 较量。 北京女篮战略调整啊，不敌大体协联队，来听详细报道。 昨天 WCBA 女篮联赛第15轮的较量当中，北京女篮对阵特邀球队身份亮相本赛季 WCBA 的大体协联队。北京队在首节仅得7分、首节落后15分的不利局面之下，最终55-75不敌对手，未能完成本赛季的首个3连胜。由于 FUSC 大体协联队不计成绩也不计名次，再加上北京女篮的主力较为疲惫，所以本场北京队选择了战略调整，以年轻队员出战。其中邓瑞杰拿到全队最高的14分，孙亚楠和柳佳琪各得9分。主教练张云松谈到， 结合目前球队的现实情况啊，那就是说有伤病的球员比较多，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根据本这个赛季吧，那么整体的这个规划和考虑，战略考虑，那么更多的也是派上了年轻球员来去打这场比赛。但是确实，从场上的表现来看的话，那今天对这些年轻球员，确实不是很满意。那我觉得不是说在乎输或者赢，还是关键是一个他们在场上体现的攻防的内容。这一点，我觉得离我们所想达到的要求差得很远。 本轮过后，北京女篮以6胜9负的成绩依然排在常规赛的第10位左右。 只要常规赛进入到前十二位，就有机会参加交叉淘汰赛。主教练张云松还是对球员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场上，那么对于比赛的这种争夺吧，那么无论是球权的争夺还是防守的争夺，那么在这些所有的争夺的方面啊，比拼的方面，然后我觉得我们的这些年轻球员表现的也是离我们所期望的距离有点远啊。那其实很多时候我经常跟他们说，能力是一方面，可能有高有低，但是呢，在场上的这种争夺和较量，那么这方面确实是年轻球员他们需要去始终贯穿的吧。但是从今天这场比赛来看的话，我们的年轻球员显然没有对方在场上这种争夺的更凶啊，拼的更凶。那我觉得这一点的话还是对他们并不是很满意吧。 这都是年轻交出的学费哈、这些年轻人还是在场上继续的去磨合啊， 是 对于北京女篮来讲就是一个磨合和成长的赛季。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 NBA。 是的 ，NBA 有一些消息，有比如说九人新冠阳性，一人伤病啊，公牛呢没人了，所以说公牛向 NBA 申请比赛延期。芝加哥公牛目前有多达九名球员因触发安全健康协议无法正常出战，球队已经向联盟申请啊，希望他们能够推迟与底特律活塞的比赛。据悉呢，公牛队在本周三，就是明天，本来应该是要迎战活塞的，但是因为多人感染新冠无法参加比赛，他们向联盟提出延期申请之后呢，目前相关部门还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也有记者爆料说，如果联盟迟迟不做出回应，那么公牛被迫在主场将与活塞展开角逐。那因为九人都是阳性啊，然后无法出战，还有一人伤病，他们的阵容感受到了极为巨大的压力。 所以这也是NBA 那边真是瞬息万变。那当然还有新的记录，就在詹姆斯没有进入到这个媒体的阶段性 MVP 的票选名单里边的时候，湖人又赢球了，106-94战胜了奥兰多魔术。这场比赛他是拿到了全场最高的30分，还有11个板、10次助攻和3个盖帽。美国媒体也统计了有关于詹姆斯的很多项的数据记录，比如说他拿下了3双的数据，这是生涯的第101次3双了。其次 NBA 历史上能10场场均砍下至少27分、5篮板、5助攻，年龄又在36岁及以上的只有俩人，那就是乔丹和詹姆斯啊。那第三，在 NBA 历史上进入到35加以后获得3双最多的球员也是詹姆斯，是4次，其他两位球员是科比和拉里伯德，分别只有1次。所以詹姆斯还是用他更稳定的出场时间，伤愈的这个更好的状态来证明自己的宝刀不老，也打破了一定质疑的声音。 又想起这个记者问詹姆斯为啥能保持这么久的好的状态 啊？ 说睡觉。 对， 他说我12点到8点睡觉，然后8点到8点半起来吃个早饭，然后再睡到中午12点。记者都无语了。 对，保证睡眠这是多么重要的， 是 多么的羡慕。 那所以说科比那凌晨4点的洛杉矶到底是咋回事？到底睡觉好还是不睡觉好？ 凌晨4点的洛杉矶只是因为科比睡得更早，睡够就行了。睡够那小时数。而最近看一些，真是因为睡眠太受影响了。子昂跟我都一样，因为我们这经常挑灯上大夜班的啊， 对， 都是一样的。看了一些研究，说睡眠这事儿哈，不一定是睡得多就好，要精准的把握好90分钟的黄金睡眠，就是以90分钟以一个基底乘以它的倍数。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体数仅12345球。 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 嗯， 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好，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8:30了，我们来到了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啊，继续延续今天的两个话题，一个说说昨天的这一场金月大战让您看到了什么内容，还有继续来说说欧冠抽签的这个乌龙，让您觉得2021年什么事儿特别离谱呢？ 嗯 啊，谢谢北三关心我说，哎，怎么着，就最近关注脱发了，那是因为真脱呀，就尤其是看到昨天有一条微博的热搜啊，说。中国已经有2.5亿人，据统计的数据，都存在脱发的问题。现在脱发门诊极其火热，其中还不乏一些00后。哎呀，看到这个新闻我就特别的扎心，因为我也是秃头女孩大军当中的一员。 现在看来不至于啊，反正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目测看来挺好了。 嗯，也许你目测的里边有假发的成分呢。现在假发做得很真哦。哎呀，真是，但是秃头这事儿啊，大家伙儿如果有什么好的经验哈，比如说能缓解这个睡眠焦虑症的啊，可以跟我俩都去让我们取取经。 嗯 嗯， 哎，这不是小球王说吗？两位主持人啊，科比和詹姆斯都是成功人士。他们怎么做都有道理，也不是说成功人士怎么做都有道理，但是他们说出来的是一部分啊，具体怎么做的肯定又是一部分啊。也说了，咱们是老百姓，根据个人自身的情况量力而为啊，身体健康最重要。 嗯，孙东龄啊说的也很对，就会睡眠的好坏不看时间，是要看质量的。 嗯 嗯，确实是如此哈。 但是也不能，就还是也看一个绝对时间。 嗯 啊，要是。经常就是只能是零零碎碎的，总是睡个2-3小时， 哎呀， 那就出大问题啊！ 天哪，那真的是再好的身体也熬不住。 嗯、我上个月， 连续几天都是2-3小时的睡眠， 确实 啊、就有点提前透支的意思了、啊。 插空睡哈、啊， 嗯，还是要保证一个绝对的睡眠时间啊。当然，欧冠抽签这事儿、恐怕要让很多人都失眠了。 是的， 尤其是像皇马呀。像包括就像没有遇到大巴黎的曼联啊，恐怕都要笑醒了，就睡不着了。 嗯， 所以这次的整体的这个抽签的失误，让我们觉得还是有点看不太懂，到底是有猫腻呢，还是机器不给力？因为每次的抽签，大家都说，只要是跟这个利益相关的，它肯定里边有一些我们看不到水面上的东西啊。我们也继续来听听郑坤的分析。 这样一个错误，咱们有可能是说所谓的阴谋论啊，包括说第一次抽签居然就真的抽出了曼联对阵巴黎圣日耳曼这样的对决，这样的梅罗对决。当然在这样的对决层面下，肯定流量是很高的，可能欧足联也会有一些小心思，但我觉得可能更大程度上的原因还真的就是硬件的原因。因为今天不只是欧冠抽签出了问题，像之后的欧洲协会联赛，我们所谓的欧协联或者叫欧会杯，这个新赛事欧洲第三级别的欧战，在抽签的时候也出现了电脑卡机的问题，所以今天可能整个抽签仪式的现场，电脑方面、软件方面都有存在问题的情况，所以说才会导致欧冠第一次抽签出现了无法挽回的错误，也就造成了第二次的抽签。 所以皇马为什么那么愤怒呢？也是因为这个出现失误的时间节点，让皇马觉得，哎，不是在我们抽出来之后才发现，这不太对了吗？ 是，所以说人家有一个提出一个说法，说呢，你要重新抽可以啊，但是呢，你别动我的签儿，就是你后半段抽错了，前面都没抽错，我前半段好签儿你别动，你去重新抽后面的签儿去。 但这显然是， 嗯，这样如果欧足联同意了，就显得很没面子，啊、 就是很强词夺理了。 对， 因为整体上是因为整体出现了问题，才出现了这一次的乌龙事件，所以欧足联是肯定不会改变这个重抽的决定的。 是， 嗯， 所以说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从理论上来讲啊，就是确实皇马跟本菲卡那框里是 没错的。 嗯，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那框里的球不也是电脑随机或者说人工的倒进去的吗？ 对啊， 就是如果说倒那个球的人哈不出这个错，那么是不是他倒那个球的时候，也许角度就会，对吧？就突然想起来了，一拍脑门，哦，对，我好像倒错了一个球，然后我重新来倒一下，就都有这样的可能啊。所以说这就是抽签嘛，我们讲究就是一个绝对的随机。 嗯。所以到底是不是绝对的随机、 哎、 啊？现在这 个有很多说法，知道吗？这个抽签的时候，因为全程视频直播嘛， 嗯， 就很多时候我们看有一些细节，那也有网友总结了近几年一些动图，比如说拖地啊，去抽签的时候，那个手往里一扎， 嗯， 捏住一个球，开始捏着球转圈，转了四五圈，那个球就一直在手里，相当于没抽啊，就 是 对。然后包括也有这个摸半天的，摸了半天，这也不是在摸别的，就是去。每个球都捏一下， 感受一下 啊，那这有冷热球这说法了。 嗯， 所以说你说这那到底嘉宾可能也为难了，就看这些网上言论，谁抽签谁也得头疼，也可能要失眠了。就是这我抽签的时候，我是这个手我是该干嘛呢？ 嗯 啊，我进去都摸一下也不行，我进去就捏住一个那也不行， 要不然带一个特殊材料制成的，就是隔。隔开手部温度的手套 是、 啊、就不会改变任何球体的温度、 嗯、哎，那这个时候就会有新的轻重球、 啊、 磁力球、啊、微震球， 呵，又有新的相对应的方式、啊 嗯、 所以抽签这事儿就一定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了。那这次皇马和巴萨被抽在一起，让很多球迷想看的这个梅罗对决没有了，但是在对阵老对手梅西还能不能取得进球呢？也有几项数据哈，在西班牙时期，梅西是西班牙国家德比的进球之王， 嗯， 总共是拿到了26个进球，排国家德比历史射手榜的第一位。但是有点巧，从 C 罗18年夏天转会离开皇马之后，梅西在国家德比里边就再没有过进球，连助攻都没有了。 是的，梅西在最近三个赛季对阵皇马7次，包括5场西甲、2场西班牙国王杯都没能进球，没能助攻。上一次对阵皇马进球还是2018年的5月6号，也就是2017-18赛季西甲第36轮。当然了，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库尔图瓦来了啊。梅西和库尔图瓦相遇20次，梅西打入比利时门将9球，但是在库尔图瓦加盟皇马后，梅西的7场比赛都没能进球。所以说并不是说 C 罗走了梅西不会进球了， 嗯， 而是说库尔图瓦来了守得住了。 对，这只是一些巧合哈，看起来像一些很巧妙的这种事件。 嗯， 那当然 C 罗又一次挡在了马竞面前，就在曼联和马竞被抽在一起之后，马卡报是打出了这样一个标题， C 罗是马竞的克星啊，效力皇马和尤文的时候都多次攻破过马竞的大门，但现在的曼联还有没有这样的这种整体性啊？能不能给 C 罗继续激发出来这样的活力啊？真是不得而知。就像刚才子昂分析的，其实，曼联和马竞的这一组也是很有看点。 嗯，就两支球队，一个是朗尼克刚刚上任， 嗯， 还没有带曼联打过欧战，大家也不知道，对吧？而且一些球员吧，比如说博格巴。上还是不上，老尼克都不想要他。到底怎么去处理？然后前面的锋线啊，除了 C 罗以外，纳乔怎么办？桑乔怎么办？对吧？这都是一些这个给老尼克出的难题，在这样的强强对话里面不容有失。而马德里竞技是主要是输了这个马德里德比啊，现在士气正低。包括整个的联赛的战绩其实也没有那么好，也处在一个比较落后的位置。现在是双线作战，双线都不太好，马竞很有可能会有一个比较低的这么一个士气，但是在主场嘛，看看能不能提提气儿，没准儿啊，反正总有一个倒霉蛋儿，就马竞肯定还会赢球的，那就总有一个倒霉蛋儿，看是谁吧。 嗯，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欧足联的抽的另外一个签儿，那就是欧联杯的签儿、 嗯。是， 嗯， 巴塞罗那啊，这。巴塞罗那不是欧冠小组第三嘛，没出了线嘛，所以说呢，就是这一批球队呢，就是所有的这些成绩比较好的小组第三的球队都要去踢一个欧联杯附加赛啊，赢了以后，那好，你们就去欧联杯再去决欧联杯这个冠军吧。 哎，所以说呢，这个欧冠抽完了就抽欧联。哎，值得一提的是，巴萨是真时运不济啊，运气太差了，在欧联杯中抽到了强大的对手那不勒斯，连能不能继续去踢欧联杯的淘汰赛都是一个问题。这是巴萨将近20年，就是19年哈，首次参加欧联杯。那在无缘欧冠16强之后，巴萨本能希望获得欧联杯的冠军，但是现在可能第一步就要折戟了啊，因为那不勒斯也是欧联杯的夺冠热门之一，他们在意甲排在第四，巴萨必须淘汰那不勒斯才能进入欧联杯的16强。 哎啊，所以现在这巴萨依然是非常的艰难。郑坤也说，哎，就即便是在欧联里边，巴萨他也挺苦的。 欧联杯层面其实主要的关注点就在巴塞罗那身上，抽到了那不勒斯，所以确实今天欧足联的抽签非常的有意思。巴萨抽那不勒斯，这是巴萨可能抽到的对手当中最强的一个对手，也有朋友们戏称这叫马拉多纳德比，所以说巴萨的签运真的是非常非常糟糕。面对那不勒斯，其实巴萨在现在纸面实力上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势，那不勒斯在本赛季意甲开局踢的也是非常出色，所以说这组对决将会成为欧联杯整个附加赛最受关注的一组对决。所以说像巴萨这样的球队想过那不勒斯这一关都非常困难，包括想再往后真的去争夺欧联杯冠军，可能还有像塞维利亚、像多特蒙德、像西汉姆联这样的球队拦在他们面前。所以真的对于巴萨来讲，时隔17年重回欧联杯，但想真的争夺锦标依旧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17年啊，重回欧联杯，就是也有网友做了一个图，正好是梅西在巴萨出现啊，当然了，不是说梅西在巴萨踢了17年，而是说梅西被巴萨真的是签过来，到现在也就差不多这个时间啊。之前巴塞罗那经常在欧联、欧冠、欧联、欧冠这样摇摆，梅西踢出来以后，欧冠、欧冠、欧冠、欧冠、欧冠， 然后一直在延续， 走了以后，啪，欧联，现在可能欧联也要淘汰了，因为巴塞罗那现在处于一个不知道下限在哪儿的一个状态。 年轻人太多哈，还没有捏固成型，还够不上欧冠的这样的级别吧，所以巴萨急需要一个有老将啊、有经验的，来支撑这球队，会是卡瓦尼吗？ 会是阿尔维斯吗？ 阿尔维斯，可以想象一下哈。那当然，我们也是回到今天的两个话题啊，说到了中超联赛，又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这场精锐大战让您看到了什么？玉群胡同说，还是恭喜国安取胜，这比赛的质量一般，前场组合挺生疏的，不敢大胆的请年轻人。周老板，这个立足长远，对俱乐部全体员工来讲，还是需要真的是做到实处哈。但是就我们现在这实力，您说咱们把主力都派上去了，国脚也大部分都出战，还是这个情况。外援呢，真的不要想太多啊。你说指望着 A 席为球队攻城拔寨，对他要求有点高了。现在还是一个适应磨合的过程。想要派上新人，对广州队的话，相信比利奇还是知道精锐大战的分量的。还是想要在比赛里边把这个球赢下来，所以拿到3分也是很关键的一个结果吧。那接下来对山东泰山啊，又是荆鲁之战了啊，但是现在我们的实力跟泰山相比啊有点差距啊， 是 的，我相信比利奇这么务实的一个人，他肯定都已经把这些牌面都摸得很清楚，所以真的有可能在对泰山的时候，也许就给年轻人一些机会啊。志宏春秋说，这就是当下中国足球的真实水平，散漫，丢球多，激烈程度下降，结果还好吧，国安如愿的拿到了3分。这边的老爷爷的大 Kitty 说，昨儿比赛这观赏性真不强，基本上是属于菜鸡互啄的水准，别想着夺冠了，赶紧断夺冠这事儿咱们肯定压根儿没想。 对，本来就没想， 对，只是一个口号得喊喊吧，鼓鼓士气，但是真要说真实的想法层面跟咱们没关系。 是Becky 阿昭也说真的不得不说还是泰山海港的球更好看，至少进球多。 随遇而恩说，感受的一个特别深的就是钱不是万能的，没钱它是万万不能的。 啊。但是这是中超的一个大的趋势。现在我们还能看看海港有奥斯卡，泰山有这个费莱尼啊，但是可能再往后面的联赛，这些大牌的球员就更不敢想了。 是， 嗯， 慢慢的就确实都走了。 嗯，宁古塔披甲人说冠军他已经给预定了，是海港的啊，别人活着就成了。嗯，您给泰山往哪儿搁呀？其实泰山的状态也相当不错。 是， 本土球员这些当红的国脚的状态， 嗯， 以及队伍当中五个外援啊，都是名额是吗？ 对，很多的这个记者和专家都预测泰山可能是双料冠军呢。 嗯， 这个还是不能光看海港啊。 嗯，不过海港可能在杯赛里边的机会会更大一些。 嗯， 毕竟现在跟泰山有五个积分的差距呢。 是， 看门下也查尔斯说，昨儿的比赛看了之后，个人感觉武安的向前传导球的速度和意识明显比以往要强了，但是整体性差了不少。 嗯， 另一个就是高天意和张玉宁这俩人的发挥还是一如既往的让人安心，希望国安能留住两个人给以后打基础。玉宁这几年的进步真的是特别明显。 哎，孟孟说昨天觉得国安才是那个困难到快解散的球队啊。 哎呀呵， 啊， 是 没看到恒大有多么困难，上了那么多防守型球员怎么可能打出漂亮进攻呢？怎么能控制中场呢？ 而现在这就是比利奇的一个对战术打法上的改造嘛。 嗯，没准 看了 亚尼斯的比赛， 看了亚尼斯， 发现立足防守才是取胜之根本。 这事儿也能跨界跨项的来看看， 是运动哲学。 哎呀，反正比利奇现在是哈，就是改变了整体的这个打法，有一个五后卫的阵型。 然后说这个就是说心气儿吧，我觉得是这样，有的时候呢不一定说高开就一定会高走啊，就是你还是那句话，现在呢所有的。前恒大的就是现在广州队的球员，他们心里是有积雪效应的，就是外援都走了啊，我们是特别惨的，我们是话题的中心，那我们就得拿出些东西来。 嗯， 啊，这是那肯定，这我觉得这也是政治，肯定这话也跟他们说过。 嗯， 所以说现在呢他们是带着一个为了证明自己而打的，但还是那句话，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第一口气儿让国安给憋了一下。 嗯， 啊，第二口气儿咱们得再看了。反而是像国安还有其他的一些争冠组的，甚至一些保级组的队伍，他们其实可能现在心气儿确实也不是很高，但贵在什么呢？能够维持， 就是坚持。 对， 现在真的在这个环境之下特别特别的需要那一份坚守和坚持。 嗯，是， 精神散了的话一切都妄谈。 对，也许现在气儿不是很高啊， 嗯， 但至少低而不结， 嗯， 那我觉得就很好。 对，其实真的广州队目前的这个状况谁都没有想到这么快的出现，以这样的姿态出现全华班的阵容，但是他们依然是一个相当可敬的对手。 嗯，看到也有球迷在发表观点，我突然想起来，前天和小丽老师这个主持节目的时候，有球迷朋友信誓旦旦的说， 嗯， 广州队必2-0国安，没这个结果，你来找我，我看到他的名字了。 这个 flag 哈， 我来找找你。 子昂心比较软，所以呢没有特意的点名哈，但是相信都已经在我们的射程范围之内了。不要轻易的下结论啊！现在虽然说咱国安的状况不好，外援的实力也一般，但是依然是有一颗想要争胜的心的。 嗯， 啊，只要有这口气在，那一切就不成问题。 是， 赵军马上说：“哎呦，这个现在泰山的厚度太大，海港应该也不是对手，那未准齐啊。海港和泰山还是有的一拼的，但是就是只是他们双方之间吧，还得保证自己其他的时候不出任何错。就这个积分差距来讲，泰山太有机会赢得这个冠军了。” 是。The Three 说啊，他心态就很好啊， 嗯， 赢了就高兴啊，不要自行车，搅局第一步已成功， 嗯， 啊，下场死磕泰山。 嗯，搅局，更多的还是想在这几个争冠的对手身上看能不能搅个局。 对， 啊， 那这么想来，搅着搅着，你说广州队也赢了， 要是下场死磕泰山也磕下来了， 嗯， 这搅就搅着搅上去了。 泰山别想了，可能是我们想太多， 太难磕。 灰太牛郎说，广州是在为生存而战啊，表现并不差，困难重重，在政治大哥的带动之下，还是不能被小看的。 嗯， 确实是啊，很多家里人都有共同的这个感受。虽然说，过去京粤大战存在着很多很多的故事，广州恒大也一直是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对手，但是现在看到这个豪门对手，落魄了，但他依然是存在着那股精气神，是一个很，值得的去敬重的一个对手。 嗯，是。六六四五也说 A 席表现及格啊，毕竟刚上场，这还是比较宽容的，比较乐观的啊。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说京粤大战啊，还是六六四五说京粤大战让你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中国足球的真实现状啊。确实，现在这个人员上有困难的，或者说这个运营上有困难的球队，目前是这么一个状态啊。 嗯， 但是您也能看到没困难的球队。那还是相当可以的，踢的还是挺猛的。 对，而且现在就是一个是要有强势的外援，还有还得必须得有那个底蕴在那儿。 嗯， 像泰山、像海港哈，这些已经是运营了多年成功的俱乐部，那个底蕴是在的。亚泰呢，只能是靠着人员的这种稳定性吧，看有没有一定的这个冲击的程度。那说到了下一轮的比赛，我们也来听听云野的分析，下一轮。对上山东泰山，真的不容乐观呀！ 两天之后，马上就要进行中超联赛下一轮的比赛啊。对于北京国安，接下来下一轮就要面对山东队了。这个赛程确实是很密集，下一轮面对山东队，国安能不能抵挡住山东队这么一个进攻，现在也确实不好说。因为按照今年中超联赛这么一个赛程啊，确实是太密集了。而国安现在这个状态，实力今天。面对打这个广州队都不是说特别强大，接下来面对山东队能有什么样的表现，只能说是期待吧，期待16号那场比赛，国安跟山东队我们说求轻虐吧，当然这个开玩笑的，山东队不可能有任何保留，而国安我希望面对实力更强大的对手，也能够激发国安的斗志吧。面对山东队，我们既要防守好对方这个高空球，我们历来都比较害怕，但是还好今天国安也进了一个角球，多少年都没有通过角球这个打进对手球门了，然后就是限制住对方有特点的球员。希望下一场国安把这个结果可能不要考虑太多，比赛过程能够更进一步提高。 就是在面对山东鲁能的这个高快结合上，那咱们就更别想说比利奇要安排一个什么让人特别惊艳的阵型了。532肯定是一个延续，继续来保守一点。这边永春堂药店问说，觉得席尔瓦和巴坎布谁更快乐一些？我觉得这俩人啊，咱还是不用放到一块儿比较，身价真的差着行势呢。 是， 实力上就是目前的这个表现出来的状态，这很正常。 巴坎布回了老家，那也是球王级别的啊，在老家，A 席在巴西那没提出来呀。 8216说他并不看好泰山夺冠哈，大热必死，海港的奥斯卡不出问题。一定是冠军啊！反正就是看这两强之间互相的较量，但是海港想追这五个积分，那泰山其他的比赛那得差成什么样啊？那必须需要我们这样的冲出来当搅局者了。但可能现在国安还是需要自保啊。深秋是觉得不至于被爆菜，下场对山东的时候，希望如此啊，能跟对手对抗，最后的结果不是最重要的。 是， 嗯。 就不能像河北这样输，那肯定是不行的。 那咱们也不至于， 不至于啊。 河北确实现在状况比较艰难。 还有塞翁 boy 说，让我看到了什么呢？我只看到玩的玉宁一个人在状态啊，其他球员还没有进入联赛状态中。靳鹏翔、刘欢都是中甲的踢法啊，却在打中超的联赛啊，这也是直接矛头直指啊。 要什么自行车啊？现在能有的比赛哈，这个人员还是齐整，有人可以轮换，这就行了。但是小玲呢，还是对外援有一点不满意，说这个外援的水平，咱干嘛不锻炼一下本土的少年呢？您说的是咱家U21的 那三位 啊， 这位置也不一样。 这不是外援，那既然来是来了，得看一看吧，对吧？先看两场， 拉出来得溜溜。 是， 但是 A 席一定，你毕竟是阵中有一个外援。你看，昨天广州队非常有针对性的，就是砍死席尔瓦，用何超的那种很有点不讲理的那种粘连式防守啊，让他觉得很不适应。所以这也是给前场有一个主要的吸引力的点吧，啊，让玉宁可能有更多的这种发挥的空间。 是， 嗯， 八二幺六说什么事特离谱？李铁的一通神操作特离谱，这还念念不忘啊。 啊，李铁的这一通神操作，跟什么 FIA 啊、欧足联的这些神操作相比，那也就是小菜一碟儿。 对， 啊，这很正常。铁指导还是一个比较兢兢业业的教练的，只是说他在性格方面啊，有一些太过张扬的部分， 嗯， 让他在国足主帅这个位置上啊承担了太多吧。 没错， 还有很多时间需要去成长和成熟。 嗯， 老猫说不能妄自菲薄啊，国安没有一个队可以小觑。确实是啊，我们对任何一支球队来讲都不是一个好对付的对手。八三三八说下一场对山东鲁能啊，山东泰山就一字儿玩儿。输了正常，赢了那就是捡着了，平了呢挺好。 嗯，这心态多好。 哎，能拉住这主要的争冠的对手他的脚步啊，让他三分变一分，哎，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嗯， 啊，可以了。退役少校说有好事者统计了一下中超恢复比赛第一轮的战绩，原苏州赛区的球队6胜1平1负。这也是整个中国足球的一个大的写照吧。 嗯， 目前就是这样的一个大环境，我们还要静静的去关注着这样的一个新的联赛的节奏。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下面是一起向未来。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期待我无轻功，心花怒放，表白 选择多方，选择健康，专注环保，就选德国多方旗。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进，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慧凡。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今天风力不大，比较适宜登山。白天北京地区受到了弱气压场控制，扩散条件有所转差，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白天风寒指数为3，体感干冷，夜间风寒指数为5，体感寒冷。今天光照充足，比较适宜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一天好心情。